件甘心替代你啊！咁啊，讲下今日日子咧，就嚟到四月九号啦，农历咧就系二月廿八噶啦。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个落雨嘅早上啦，咁啊室外气温咧由二十度啊，相对湿度92%嘅。 就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 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如电仿似奏着琴，在风里似召唤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洗擦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心中知道今后极无措。 有时咧，好多人咧都话。雨水咧就好似人嘅眼泪一样，特别喺落雨嘅日子，最中意就系喊。呢排咧都有啲毛毛雨啦，有时咧就会好阴天啦。其实个心情咧都好似随着呢一个嘅天气咁样啦，好反反复复啊。咁啊，虽然都系嘅，有时我觉得有情绪嘅时候咧，如果能够放声咁哭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总好过屈喺个心里边嘛。真系大声咁样喊咗佢出嚟咧，个心都会舒服啲嘅。郭富城同哭，好啦，咁啊讲下天气预测先。咁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啊，初时啊呢一个嘅骤雨系会较多嘅。咁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咧就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大致系多云啦。咁啊，而风势系颇大嘅，下周初咧天色咧是较为明朗的，室外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93% 的。今天佩佩就揀来了很多佩佩都很喜欢的男歌手的歌，我们叫唱好男人。讲起很多的男歌手里面，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佩佩播歌，都很常听到的这位的歌手朋友，佩佩都成日播，而且这首歌播放率都很高的。细个嘅时候咧，听 Danny Chan 陈百强嘅歌咧，都冇乜特别嘅感受。后来咧，而家长大咗之后，慢慢 deep 真系佢啲歌词，哇，真系好好听。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不过通常令女人流泪好多时候都是男人，所以真系好好咁检讨下，系咪？咁当然啦，好多时候咧，男人都应该喊嘅，因为有时有情绪嘅时候咧，都应该发泄出嚟嘅。咁如果即系都有啲情绪病嘅问题，或者有情绪上面嘅波动咧，其实都可以抒发出嚟嘅。同埋，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啲情绪上边嘅问题咧，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五嘅健健康康在清晨，一阵间六点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立法会有关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现行法例有规管选举舞弊和操纵选举等行为，但因应中央完善选举制度，会研究有没有需要修订法例，以规管其他具体操纵和破坏选举的行为，包括鼓励投白票、废票同埋鼓励组织或者煽动否定选举等行为。曾国卫又话，资格审查委员会如果对参选人的资格有任何疑问，将会给予申述机会。但是国安委同国安处的审查，如果涉及国家安全考虑，就要视乎情况，会不会要求参选人作补充。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感染，患者包括一名3岁女童，另一宗源头不明，涉及一名70岁女病人，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已经退休，她并没有病征，今个月6号因为其他健康原因入住屯门医院，透过入院筛查确诊。另外8宗是输入个案，5人从菲律宾抵港，3人来自印尼。政府要求任何在上个月26号至到今个月8号期间曾经身处屯门爱勇街2、4、8和12号以及屯门乡事会路2 A 号安定村外定商场超过2小时的人，在星期6或之前接受检测。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发生枪击案，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枪手吞枪自尽。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下午，枪手闯入洛克希尔一间屋里面开枪，导致一名70岁著名医生、医生的妻子和两个孙，以及一名在屋里面工作的男人中枪死亡。枪手之后逃往附近另一间屋，在警方围捕期间吞枪自尽。警方证实，枪手是32岁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球员阿当斯。报道说，阿当斯的父母在遇害医生的住所附近居住，阿当斯自己亦都曾经被这名医生诊治，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捷克政府强制儿童接种疫苗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有家长早前入禀法院，表示子女因为未有接种疫苗而被拒接受学前教育，亦都有家长因为冇安排子女打针而被罚款，法院以16票对1票裁定家长败诉。裁决提到，政策无疑影响私人生活权利，但系要在保障公众健康之间作出平衡。政策可以被视为是民主社会所需，目标是保护儿童免受严重疾病危害。根据捷克法律，除非获医学豁免，否则家长必须为儿童接种疫苗，以预防小儿麻痹症、乙型肝炎或者破伤风等9种疾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03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55.94美元，卖出价系1,756.45美元。天气方面。

怎么不同，你永远不会懂这场游戏的规则。我要怎么忍心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我情愿孤独，也不愿让你痛苦。当爱情来的时候，你会要求我的承诺。当爱远走以后，你会祈求我的回首。我又怎能付出那么多？当我一人如此迷惑，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 好多朋友都话咧，佢演戏好啦，唔好唱歌啦。不过我觉得佢唱歌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当然啦，佢靓仔就无可置疑啦，系嘛？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6，听紧嘅啦，有清晨省理节目。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同梁朝伟同期出道的有他，同样都是很有型有款。 孤单的一晚淡然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难忘，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天空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人活地没有酸，没有感觉哀怨。教我心作伴，孤单的一晚淡然灿烂，你去了我却心不冷，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酒杯是温暖，在我心找不到遮掩，明日你若再返，未会因你改变。仍是冷，长夜多 晚，喜欢这心空间，热爱自恋。心作伴， 刘德华《长夜多浪漫》。落雨的晚上是特别觉得浪漫的，我又觉得呢朝头早如果啱啱日出的时候呢，如果同你心爱的人一起呢就更加浪漫。心爱的人未必是拖友仔的，你屋企人啊，你的朋友仔啊，都可以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来的。究竟是怎么浪漫法呢？我们看看天气预测是不是真的会落雨先。当晚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呢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多云，风势系颇大。下周初天色系较为明朗，室外温咧20度，相对湿度92%嘅。咁有少少雨啦，有啲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保重啦。因为咧前两日咧就30度，今日就20度，个感觉咧都真系有啲冻啊。今日咧唱好男人，好想播张敬轩嘅歌。特别是这一首詹叔的遗作。张敬轩出道的时候的这一首歌 Brushing。 携手山野间，纵山青青，让我倾已听，爷爷轻轻告知，那些幽静是先驱的笑声。穹苍尽是快乐感觉，前日留福音都化成。世间何身山野间，教小小子认识星星。微笑执小手，雪光静静，完全正应的眼睛。人间传来有好英雄，豁出种种英勇，为人类做了美景。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还令到我们拥抱了缤纷。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要谨记幸福是我们众生先驱。唯一投身山野间，教小小子认识星星。执小手，雪光晶晶，完全晶莹的眼睛。人间

接种最多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印度和英国等等。而在以色列已经有约一半的人口已经接种。本地顾问专家委员会就科兴和伏必泰两款疫苗已经评定为安全、有效和符合质素要求。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出边仲有啲雨啦，陪伴大家啦，因为咧出边都落住雨噶啊，不过应该都系嘅，我相信，因为咧我喺个零钟头之前翻工嘅时候系啦，咁而家系入到呢个直播室咧个密室嘅地方，相信咧啲雨应该未有咁快系落完嘅，所以如果大家谂，住今朝早翻工啦又好啦，翻学又好啦，又或者去出去晨运都好啦，咁啊记得咧带翻个雨具啦，啊即系带翻把遮。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嘅星期五啦，一阵间出现喺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湿疹。精神科专科医生讲湿疹。是啊，其实呢就是好主要话俾大家听，湿疹病患者唔系淨系医佢嘅皮肤，心理因素都有好多系需要关顾嘅地方嘅。咁究竟系点呢？你身边有冇湿疹嘅病患者呢？如果有嘅话，就要好好留意留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呢个时候我哋有陈奕迅明年今日。不知道明年今日会是怎样的呢？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 泪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逢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咁啊，继续有我嘅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啊，沈医生啊，而家咧就系呢个春夏交替嘅时间啦。咁就其实好多朋友就系呢啲皮肤咧都会出现问题嘅。咁啊，对于即系一般朋友仔，可能皮肤出现问题，可能喺啲季节性好少时间，可能对症下药，好快就搞掂。咁但系对于可能一啲长期嘅皮肤问题嘅朋友咧嚟讲咧，其实每日咧都系一种煎熬嚟嘅。咁啊，特别咧香港呢个咁潮湿嘅天气啦，或者咁空气唔系咁好嘅地方咧，好多朋友仔都患有呢个湿疹嘅毛病。咁啊，佩佩自己曾经系过啦，佩佩自己嘅屋企人咧都系呢一个严重嘅湿疹病患者。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对于湿疹嘅病人嚟讲咧，一啲外在因素系固然即系令到佢好难即系睡眠啦，或者是很难即是、做一些日常的生活的一些的、工作、或者活动，对于他们的心理因素是不是都需要多些关顾呢？ 绝对是的。其实呢，即系湿疹咧，固然系一个即系好慢性嘅皮肤病啦，亦都咧即系周不时可能会有翻发咯。控制上边咧都唔系容易。咁对于嗰个患者咧，我谂相信无论佢本身嗰个湿疹本身佢嗰个皮肤嘅唔舒服啦，佢嗰个治疗上边嗰个压力啦，以至咧即系佢可能对于个患者，譬如一啲外观上边啊，又或者生活上边嗰个习惯嗰种嘅即系影响咧，嗰方面造成嘅心理压力咧，确实系好巨大嘅，確實好巨大。其實咧，亦都有唔少嘅研究咧，去講過就係濕疹同埋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嗰個嘅關係，其實咧係好牽連好大嘅。呢個世界各地都有做過噶啦。咁香港亦都係，譬如兩三年前香港過敏協會嘅調查裏邊咧，都訪問咗幾百位嘅濕疹患者啊。咁當中咧講緊差唔多有九成嘅患者咧，係因為個濕疹啊而持續咧三個月或以上咧出現緊呢啲好負面嘅情緒啊，佢哋包括會感到好焦躁、好煩躁啦，好無助啊、憂慮啊咁樣啊。咁有六成嘅患者咧表示個濕疹影響緊佢哋嘅睡眠咧係好嚴重啊，而更加咧有一成半嘅患者咧係因為有情緒上邊嘅困擾咧而出現過呢個自殺嘅念頭添嘅。 嗱，佩佩咧曾經喺細個嘅時候都係一個好漫長嘅濕疹病患者啦，我又發現咧，原來情緒真係會有影響嘅，特別可能係考試嘅時間，精神有壓力嘅時間咧，或者我個人好緊張去要做到某一啲嘢咧，我就不自然地咧咁就會去拗噶啦。其實係咪即係壓力啊，同埋一啲負面嘅情緒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嗰個濕疹會嚴重咗嘅咧？ 是啊，正正亦都是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啊。咁点解呢？就是因为湿疹呢佢是一个慢性的皮肤的炎症啦。其实呢就是对于嗰个免疫系统呢嗰个都是一个关键嚟㗎。咁而一个 焦虑嘅情绪啊，或者一啲比较好负面、好抑郁嘅情绪咧，其实亦都会影响我哋嗰个压力荷尔蒙嗰个嘅分泌啊。当我哋好焦虑嘅时候，我哋个压力荷尔蒙咧就会维持喺一个即系比较高嘅水平啊。而呢一个咁样高水平咧，亦都会影响紧我哋免疫系统嗰一个嘅运作啊。当我哋个免疫系统嘅运作受到影响嘅时候咧，亦都会直接影响我哋皮肤嗰个湿疹上边嗰个嘅情况。可能会更加难以控制啊，咁啊更加咧难控制嘅时候咧，就影响我哋更多嘅压力同埋更多负面嘅情绪，而咧令到个湿疹嘅情况又再度恶化，形成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样嘅嘢，互相去到牵连，互相去到叫做拖累啊咁样。 嗱，除此之外嘅，因为即系湿疹，我哋成日都讲系即系个护理系好重要啦。咁可能咧不停咁样翻发，然之后咧啲人又话哇睇西医又系查类固醇咯，查得多又话有咁有咁。查又唔系，唔查又唔系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难取舍。好多时候咧，就会令到即系嗰个患者或者佢嘅屋企人好无所适从啊。咁其实呢啲系咪相对地都系一啲压力嚟嘅咧？ 绝对系啊！我谂即系好多方面，头先讲紧就系、是、嗰、那个皮肤本身唔舒服嗰样嘢，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啦。咁、而嗰、那个治疗咧，亦都系好多种啊，亦都系好似好多嘢要兼顾啊。以至咧生活上亦都好多嘢限制啊，譬如话好多嘢唔做得啊，唔食得啊咁样嗬。 系冇错。 咁呢啲几样嘢咧，已经系对个患者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再加上我哋都见到好多咧，就系、是、个家庭嘅关系，亦都因为咁样影响。到啊？點解咧？就係特別係啲年輕人啊，小朋友有濕疹嘅時候咧，你知父母當然係好心痛， 好緊張啊！ 緊張係啦，都好緊張。好多時候咧，亦都會係用一啲比較嚴厲嘅方法咧，去到控制個小朋友好多飲食上邊、或者治療上邊嗰樣嘢。好直接嘅就係、是、有啲小朋友佢沖涼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困難。係 因為佢哋沖涼會痛啊嘛，所以佢哋 沖涼會痛， 係啦，情願唔沖啦咁。但唔沖咧又越嚟越差喎、 啊。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成日都係嗰個小朋友同家長之間個張力位啊。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好多嘅嗌霎啊，好多嘅指責責罵啊，咁樣令到嗰個關係惡化。咁你諗下？佢本身已經個患者本身已經好辛苦啦，再同屋企人個關係咁樣嘅時候咧，你諗下佢嗰個壓力有幾大，係咪？ 咁其實即係你相對地，除咗你話個患者有壓力，其實如果係佢嘅屋企人同樣地都好有壓力嘅喎。 冇錯啊，其實可能咧，如果小朋友有濕疹嘅時候咧，家長個壓力咧分分鐘會仲大啲嘅。我都見到好多家長就係覺得係佢哋嘅責任啊。如果嗰、那個病情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咧、所以佢哋就更加紧张，同埋咧更加系要去到管住嗰个小朋友一举一动咯。 湿疹啊，我哋可以靠一啲嘅药物啊，或者外在因素去控制，令到佢减轻嘅病情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越系紧张，越系要控制，咁、那个情绪上面咧就越系即系牵连得紧啊。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又控制得到，然之后咧个情绪又可以得以舒缓咧，真系好两难。 系啊，真系好难啊！即系嗱，当然啦，我哋都讲就会咁讲嘅，就系、是、有一啲嘅方法啦。咁但系做落咧，确实系好唔容易嘅。讲紧咧就系、是，既然头先我哋知道嗰个恶性循环就系因为个紧张引起啊嘛，紧张嗰个进度啊，紧张嘅治疗啊，各样生活上嘅嘢啊，咁所以。嗰、那個應對方法咧，就係、是、反而咧係要學習同嗰個濕疹共存啊，因為你知道嗰、那個濕疹係一個好慢性都會復發嘅一個情況。我哋咧就記住切忌咧，唔好太過投放太多注意力落去咯。講緊就係嗰個注意去嗰個進度，可能少少好咗啊，少少紅咗啊，等等呢一啲嘅變化咧。如果我哋過分嘅關注，就好難令到我哋去放鬆啊！學習同濕疹共存咧，意思就係將佢已經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即係當咗咧，就係我哋冇辦法啦。我哋可能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又或者可見嘅一段短時間裏面，我哋都要同佢共存噶啦。咁嘅心態去到應付佢咯。咁反而就唔好投放太多過分嘅專注同埋注意力落去啊。咁因為呢一個正正就係會影響。响嗰一个嘅病情个进展啊嘛，咁如果我哋将佢摆喺成为我哋生活一部分嘅时候，反而我哋可以唔好俾佢阻住咧，去到我哋可以继续去追寻 同埋咧去到做我哋生活上其他嘅目标啊。 嗯， 例如咧就系、是、我哋可能好想去画画嘅，或者好中意唱歌嘅，或者有啲艺术嘅嘢嘅，我哋咪专心去到做嗰啲嘢咯。 嗯， 反而就系分散翻我哋对于嗰个病情进展嗰一个嘅专注力咯。 嗯， 啊咁亦都同一时间啦，我哋都要做好多基本生活上嘅调控啦，例如话翻。飲食上面嗰個控制啦，營養要足夠嘅吸收嘅營養啦，少少適當嘅運動都緊要嘅。當然就即係當然濕疹有限制，咁但係都唔可以完全唔去運動，因為當我哋做咗運動嘅時候咧，我哋嘅免疫系統都會有啲嘅即係改進噶嘛。咁呢個亦都係對於個濕疹咧，其實係可以有幫助咯。咁亦都睡眠亦都好緊要嘅。當個睡眠好嘅時候咧，我哋嘅生活規律好嘅時候咧。嗰、那個評估嘅情況亦都會可以舒緩到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好嘅睡眠習慣、睡眠衛生，講緊即係可能要定時作息啊，咁瞓覺之前可能要俾自己有一啲嘅舒緩嘅練習啊、放鬆嘅練習啊、拉筋啊等等呢啲咁樣咧，都可以幫到我哋日常嘅生活鞏固，同埋咧我哋分散我哋嘅注意力喺一啲其他我哋嘅覺得有意思嘅目標上邊咧。去到應付呢一個濕疹嘅挑戰咯。 咁其實佩佩都係一個過來人啦。其實我睇翻我自己細路仔嘅嚴重濕疹嘅時候，點樣去過渡成為而家已經係完全係康復嘅階段咧？我覺得頭先你講運動係真係緊要嘅，即係嗰陣時我係即係做得好多運動啦，令到自己嗰個免疫系統係真係好似發揮咗作用咁啦。除此之外，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好直接嘅咧，就係我個心態上邊咧有一個好悲觀嘅小。朋友咧变为一个乐观嘅朋友仔，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几大的转变嚟嘅，即系令到自己去面对而家我有呢一个嘅问题，我只是可能个只脚或者只手或者某一啲地方会唔靓。但系谂翻转头，其实人哋生暗疮一样嘅啫，都系有呢个问题噶啦，系咪？有啲咩问题咧？咁或者如果手脚有问题嘅，我咪着长袖衫遮住佢，人哋睇唔到咯。即系可能系个乐观嘅心态咧，令到自己系真系有改变嘅。我相信即系头先阿沈医生咁讲，其实嗰个心态上系都会真系令到个病情系真系会有一个好重要嘅改变嚟噶。 系啊，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噶。另外咧，如果你嘅心態係比較正面啊，比較樂觀嘅時候咧，你同屋企人個相處咧，亦都係會順暢好多咯。 係因為大家嘅爭執冇咁多啦。咁嗱，學你講，即係除咗個患者自己本身要即係培養佢一個樂觀嘅心態之外，我諗屋企人係咪都需要一個樂觀嘅心態去面對咧？ 絕對係啊！我哋都見到好多咧，就係有啲情緒。嘅問題，小朋友嚟到我哋當中，咁亦都係可能佢同一時間有濕疹嘅問題，咁發覺咧，原來佢哋屋企個其中一個爭執點咧，就係喺個濕疹上邊啦， 叫咗你唔好拗噶啦，越拗越爛啦，咁 冇錯啦，就叫你即係唔好拗咁多啦，個傷口，你睇下拗到個情況越拗咧就越差啦，你咁樣咧就真係冇人會幫你噶啦， 冇人要你噶啦，咁啊， 係啦，咁諗下個小朋友就會更加覺得自己無助啦，同埋覺得咧。自己冇得救啦，咁样，咁又影响自己嘅情绪，咁又系恶性循环啦。咁所以咧，我谂家人嗰个嘅回应啊，嗰个嘅态度咧，都系非常紧要嘅。记住就系真系要多啲安慰同埋同理心。讲紧咧就系，譬如话我哋可以多啲咧讲一啲说话，例如我哋去到认同啦，同埋去到反映佢嗰个患者嘅情绪啊。例如话我知道咧你咁样咧系好辛苦、好难受啊。我即系睇到我真系觉得我都好 心痛， 系啦。咁但系记住咧，我哋一定会喺你身边嘅，你有我哋喺你身边，无论如何咧，你经历啲乜嘢，我哋都会陪住你一齐去经历，同埋一齐去挨过呢段困难嘅时间。嗱，呢一个系好紧要嘅一个信息俾个患者知道咧，佢哋一来佢哋唔系孤单嘅，第二咧就系我哋知道佢系有承受紧有几辛苦嘅一个环境，而我哋肯同佢一齐去陪伴佢。去經歷呢一個環境啊，咁呢一個咁樣嘅信息咧，係俾佢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同埋安慰嘅。除咗咁之外咧，家人亦都可以喺個生活上邊，例如飲食上邊啦，又或者作息嗰個規律上邊咧，去到配合嗰位個患者。例如話咧，即係可能食啲乜嘢，我哋清淡，我哋一齊食啊。例如幾點要瞓覺啊，幾點起身啊，等等呢啲嘅生活習慣，我哋一齊做，令到佢覺得咧，即係唔單止。在那个言语上面他得到安慰，而是呢在那个实际上面呢他都感受到呢家人是跟他同步和同行。那这个呢